是开始上课，反正时间上已经一分一秒的流逝，有点可惜啊。开始上吧，但三十分钟还没有进来，是不是？那是要聊个天吗？还是？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第四回今天绝对上不到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回讲义。第二回讲义呢，我们昨天跟同学谈到这个国家责任跟平等原则，他请同学翻到这个讲义的50页，好，50页来看一下。抱歉，56页。国家责任跟平等原则这一块，看一下。可以吗？你是不是太早来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56页哈，在一般在考到这个平等原则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议题是跟国家责任有关哈。那国家责任这一块呢，我们要看两个大法官解释。首先，一个是大法官的624号解释。624号，624号解释呢，这个解释我们单纯就看讲义，主要是涉及到有关于冤狱赔偿法的部分。那请同学来看一下这个56页的下面这一段，第二段，他跟你讲到什么？他讲到说冤狱赔偿法，先稍微圈一下哈，冤赔法。冤赔法第一条规定，对国家犯罪案件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以致人民的身体自由或者财产权遭受损害，而得请求国家赔偿者，好，你稍微圈一下。冤狱赔偿，在624号解释呢，一个重点是大法官把它定性成是一种国家赔偿的性质，可以吗？这待会要做比较。冤赔法在624号解释，是定位成是一种国家赔偿的性质。既然是国家赔偿，那代表什么？代表是国家做错事情，是国家违法，那人民才是请求国家赔偿嘛，是不是？好，那他说呢，依照这个第一条规定，国家对犯罪案件实施刑事程序，这个导致人民的这个权利遭受损害的话，可以请求国家赔偿。好，那依照立法者民事的范围以及立法计划，仅限于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令受理案件，好，那所导致的上开自由权利受损害的人民，你画一下。他说这个冤赔法没有包括什么？没有包括军事机关依军事审判法令受理案件，那导致的自由权利同等受损害的人民，可以吗？好，那因此呢，大法官认为说今天这个冤赔法呢没有包括到军事审判，如果今天是当事人是因为军事审判那遭到有冤狱的话，那这个时候依照旧的冤赔法呢是没得请求的。好，那大法官就认为说，那这样就是一种对于应享有冤狱赔偿请求权的人民没有正当理由而为差别待遇，可以吗？好，那因此呢就宣告这个冤赔法的第一条，好，那就军事审判案件的部分呢没有去规范呢，有违反这个宪法第七条的平等权，可以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是冤赔法。冤赔法当中只有包括一般的，因为一般的刑事案件那请求的冤狱赔偿，跟什么？就是这个法律呢没有基于冤赔法当中并没有基于所谓的军事审判的案件，军事审判的案件，好，没有基于这一块。那大法官认为说冤赔法本身的规范是不足嘛？因为只有基于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没有基于军事审判的案件呢，这一块本身是违反宪法第七条，违反宪法第七条的这个平等权的保障。那同学想一下，如果今天冤赔法已经有违反了平等权的保障，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请立法机关再去修法，请立法机关去把冤赔法的范围呢扩张到军事审判，因为这样的法规本身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涵盖过载的立法，涵盖过载的立法， 啊，这种对人民权利保障的类似所谓的受益性立法。受益性立法呢，有涵盖过载的情况呢，那应该是就回到立法机关，请立法机关重新再去增加它的适用范围到军事审判嘛，是不是？好，那但是如果今天我还要等到立法院去立法，那恐怕会什么？时间太慢了。好，再推回去之后呢，可能又过了一两年之久。好，那对于这些已经遭到军事审判案件的冤狱赔偿的当事人来讲呢，其实就相对的保障不周。所以大法官在这一号解释呢，就直接透过解释来代替立法，有点司法造法的意味。啊，他说，如果是针对这个军事审判案件的当事人，在我这个解释做成之后，啊，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解释，啊，来去申请什么冤狱赔偿，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类似所谓的这个司法造法。啊，那所谓的司法机关呢，去做一个法的续造的一种解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后一段。好，最后一段呢，在56页的下面，哈，他说，划线地方，他说，为了符合首开宪法的意旨，啊，宪法规定平等权，在冤赔法第一条修正之前呢，啊，或者规范军事审判所致的冤狱赔偿事项的法律制定施行前，好。那军事机关依照军事审判法令受理的案件，只要你合于冤赔法第一条的规定，发起来都可以在本解释公布之日期两年内，啊，依该法规定来请求国家赔偿，再划一次国家赔偿。好，就是这个大法官呢，在这个解释直接拿解释来代替立法。好，就是你们不用去等立法院立法了，直接就依照这个解释呢，可以来请求国家赔偿，请求冤狱赔偿。好，那在这个624号解释呢，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在司法违宪审查的，就是在这个司法违宪审查的单元呢，会去引这个解释。司法违宪审查的单元，如果考试问你说，啊，在历年来大法官有哪些解释是直接透过解释来代替立法？直接透过解释来代替立法，好，就是直接让当事人依解释，好，来请求相关的权益，而不用再去等到立法院去立法的。好，以解释代替立法的，像这个624是一个解释，624。那我们之前讲过的487也是一个解释，好，487号。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直接大法官拿解释来代替立法的一些例子。那可以请同学呢稍微掌握这个部分。好，那接着呢，第二个重点是什么？来，我选今天是477。好，这两个解释都是以解释代替立法。那这样的做法，他可能问完你有没有相关的案例之后，他可能会同时请你去评析。啊，请你去评析一下这样的做法本身，这个他的这个评价，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你可以讲说呢，这种以解释代替立法的做法呢，优点是什么？优点是人民的权利可以及时获得救济嘛，啊，你就不用等到立法院去立法啦，直接拿解释就能够请求冤狱赔偿了，所以人民的权利可以及时获得救济，好，这是一个优点。那缺点是什么？就违反权利分立原则嘛，是不是？好，我们说优点是人民的权利，啊，人权得及时救济，人民的权利可以及时获得救济，啊，那不用再等到立法院去立法。那缺点是什么？就恐怕会违反权利分立原则，啊，因为今天等于是司法机关自居于立法者的地位，直接去做一个司法的造法，做一个法的续造，所以恐怕会违反权利分立原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又是一个考题的，啊，就是他请你去举例子，啊，然后去评价这个优点跟缺点。好，这第一个。好，那这是624号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第二个重点呢，啊，是大法官在这个解释还是跟过去向来的解释一样，都把冤狱赔偿呢定位成是一种国家赔偿法的特别法。好，那既然是把冤狱赔偿定位成是国家赔偿法的特别法，所以性质上是什么？性质上属国家赔偿的一环。 性质上属国家赔偿的一环。好，就是前提是代表什么？代表是国家做错事情，有违法在先，那人民才请求国家赔偿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性质上属于国家赔偿，其实不是六二四号第一次做成，早在大法官的487啊就有类似的看法，啊，就是把冤狱赔偿呢定位成是一种国家赔偿的性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两个重点，六二四号解释。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同学来看下一个解释。下一个解释是在你的讲义的57页，啊，我们要谈这个冤狱赔偿法另外一个条文2条3。这个解释做出来之后，很多大法官写不同意见书，但是都还没有正式的出题过，啊，所以要请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解释，重要，但是都还没有出题过的解释就要特别注意，啊，可以吗？好，那这个解释呢涉及的法条是什么？冤狱赔偿法的2条，啊，第二条的这个3款。那这个第二条的3款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讲说啊，我们直接看法条哈，来，请同学看到这个58页啊，58页，你直接看到58页的许宗立老师的协同意见书的前4行话，啊，他这样讲，他说冤狱赔偿法第一条有规定，受到无罪判决确定前，曾依照刑事诉讼法，啊，以及军事审判法的规定受羁押的话，受害人可以请求赔偿。可以吗？就是如果是事前被羁押，那事后无罪确定，那这个时候当事人可以就先前的羁押呢来请求冤狱赔偿吗？好，那他说但是有个例外哦，如果是同法第二条第三款，你是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导致受到羁押的话，就不得请求这个冤狱赔偿，可以吗？好，那今天大法官就要针对这个冤赔法的2条3款，什么情况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遭受羁押的情形，好，来进行这个违宪的审查。好，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哦，帮你做架构一下这个670号解释。670号解释，首先大法官先去针对冤狱赔偿来加以定性，好，他去定性这个冤狱赔偿的性质。但这一回呢，他去定性的冤狱赔偿，好，就跟向来的解释不同了。向来的解释都定性成是国家赔偿的一环，好，但这一回呢，冤狱赔偿，啊，大法官认为说性质上属什么？性质上属于一种国家的补偿。是国家的补偿的责任，好，那个补偿代表什么？代表损失补偿，损失补偿，好，性质上属于所谓的国家补偿的责任。属于国家的补偿的责任。那既然是补偿，同学在行政法上都有学过，我们说广义的国家责任包括什么？广义的国家责任，好，可以包括因为国家的违法行为，好，导致人民的损害，那人民是请求什么？人民是请求损害赔偿，对不对？因为国家的违法的侵害行为，好，导致人民权利受损的话呢，人民是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那如果是因为国家的合法侵害行为，譬如说土地的征收，譬如说继承道路的指定，好，合法的侵害行为呢，那导致人民权利的损失，那这一回是请求什么？请求损失补偿，损失补偿，好，所以违法的是配损害赔偿，合法的是配损失补偿。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这一段话在哪里哈，在你的670号解释，670号解释的2段。哎，应该是在你的57页的下面啊，57页的下面这个2段呢，啊，他就跟你讲到冤赔法的条文哈，啊，第一条，然后谈完之后他怎么讲哈，啊，他说本项规定呢的国家赔偿啊，并非以行使公权力或这个并非以行使公权力执行职务的公务员有故意过失的不法侵害行为为要件，啊，那因此呢，冤狱赔偿法形式上是什么？抱起来是国家赔偿法的特别法。特别法，好， 但是本项虽然是国家赔偿法的特别法，但是本项规定的国家赔偿实际上是什么？花起来，实际上是国家因为实现刑罚权或者实施教化矫治的公共利益，对特定人民为羁押、收容、留置、保安处分的执行，导致他的宪法的自由权利呢有超越，画起来，一般应忍受的程度的限制，再画好，构成其个人的特别牺牲。好，那依法律规定给金钱予以填补的什么刑事补偿责任，还有吗？它是一种国家的补偿责任啊，刑事的补偿责任，国家补偿或者叫刑事的补偿责任都可以啊。所以很明显的呢，六七零号解释这一次采取的定性呢，就跟早年的六二四号解释有落差，有落差。好，这是这个解释的第一个重点。好，那其实这个争论本身呢，倒还好，因为到底今天冤狱赔偿要定性成是一种国家赔偿也好，或者国家补偿也好，好，那学以致争啊。重点是人民要能够请求这个损害的填补，重点是有没有损害填补的资格嘛？好，那至于你把它放在违法的损赔或者合法的损补呢，这其实是学以致争，可以吗？对人民来讲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好，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冤狱赔偿请求的要件上，好，在冤狱赔偿的请求的要件上呢，谈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积极的要件，好，积极的要件。第二个是消极的要件。好，积极的要件，他是跟你讲说，刚刚谈到说，必须是因为我这个必须是因为我对人民的羁押、收容，或者是保安处分的执行，那导致人民有遭受所谓的特别牺牲。好，所以积极的要件必须要达特别牺牲的程度，达到特别牺牲，因为我国家的羁押、收容、保安处分的执行，那使得人民的权利有达到了特别牺牲，好，特别牺牲这样的程度。好，那这个时候呢，才有什么？才有冤狱赔偿的请求。这是第一个积极的要件。好，那大法官会引到这个特别牺牲的这样的概念呢，其实也不意外，因为大法官已经先把什么？先把冤狱赔偿定位成是一种国家的补偿嘛。好，那向来大法官解释谈到国家的损失补偿，损失补偿的国家的损失补偿是不是必然有这个金钱的补偿呢？就是说，是不是国家的合法侵害行为，必然有这个必然人民可以请求损失补偿呢？那我们讲说，大法官向来就是要看这个合法的侵害行为有没有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有没有达到特别牺牲程度而定？好，不是所有的合法侵害行为都必然有这个损失补偿。好，前提是要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是，好，有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的话，这个时候才有补偿。好，才有补偿。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合法的侵害行为，国家合法的侵害行为还没有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的话，那这个一般认为是什么？是人民的财产权所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容忍的范围，好，那这个就没有补偿的责任，可以吗？好，所以向来对于合法侵害行为是不是必然有损失补偿呢？它的标准也是特别牺牲啊。那这里其实只是比照办理而已。那比较有特殊的是在于说，过去我们谈特别牺牲用的领域都是什么？都是侵害人民的财产权。都是侵害人民的财产权去谈特别牺牲。好，那这一回呢，谈的这个特别牺牲呢，是针对人民的生命身体自由，跟人身自由有关，跟人身自由有关的限制，那有达到特别牺牲程度一样有损失补偿，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早期的特别牺牲的法理都是用在财产权这一块领域，那这一回呢，用的特别牺牲的法理呢，是把它放在什么？放在人身自由，放在人身自由，因为今天是羁押嘛，这个一些不当的羁押，那人民要请求冤狱赔偿，所以这是对人身自由的一个限制，那这是一个差异，这是一个差异。那消极要件是什么？消极要件要看的是 冤赔法的刚刚那个第二条第三款，他说前提是非可归责，必须是非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非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被羁押的话，好，那才有这个冤狱赔偿的请求。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是可归责，如果今天是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好，那依照这个冤赔法第二条第三款，他就跟你讲说，如果是你自己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导致被不当的羁押的话呢，那这个很抱歉，这个就没有什么，这个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国家赔偿的请求，可以吗？啊，就没有冤狱赔偿的请求。好，那到底什么是二条三款所讲的这个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不当的羁押？我们可以带同学看一下哦。在我们实务上的做法是这样，请同学你翻到这个讲义的好，请同学你翻到这个讲义的第63页，好，63页，63页这个地方，同学有没有看到一个第二点国字二？好，他说国字二的括号一，好，他说现行实务对冤赔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认定，可以吗？好，他说冤赔法第二条第三款啊，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导致受羁押人这个不得请求冤狱赔偿哈。他说实务上对所谓的受害者啊，自己遭致羁押的行为解释上甚为广泛，好，包括什么？我们往下看，他提了好几点。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最后两行，他说如果你是曾经在侦查或者审判当中自白，啊，你已经自白了，那使人认为你有涉嫌犯罪的话，好，那很抱歉，这个时候将来即便你是无罪确定，也不得请求冤狱赔偿，可以吗？这第一个情形。那第二个像什么？申请人有缄默，啊，你行使你的缄默权，你不积极提出这里有一个证据啊，好，那即便你将来是无罪确定，很抱歉，我们这边呢也没有，在过去实务上呢也都没有冤狱赔偿的可能性，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其实坦白讲，这样的做法本身未尽合理嘛，因为我行使我的缄默权，好，或者是说这个审判中的这个自白，那自白本身到底这个自白是不是出于任意性，这都还是可以去讨论。好，那只要是在最后的刑事审判的结论是一个无罪判决，好，那就应该要还我清白才对啊，而且嘛，就应该要让我在后续的这个刑事补偿的这一块呢有冤狱赔偿的可能性。好，但是向来实务都认为说不是。好，当初呢你这个当初你已经自白了，或者当初你没有积极提出证据，好，你行使缄默权，那这些都是因为你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导致羁押权的发生，好，所以后续的冤狱即便你无罪判决确定，也没有请求冤狱赔偿的可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是实务的一个做法。好，只要是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都不得请求冤狱赔偿。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块呢，在实务上的解释是甚为广泛，啊，可归责的事由它甚为广泛。好，那大法官呢就针对这个可归责的事由啊，他来进行违宪的审查。啊，670号解释，认为说这一块呢，二条三款这一块，他没有去区分类型，啊，没有去区分类型，那有违比例原则。没有去区分类型，啊，没有去个案判断，啊，就一味的只要是认为这个当事人是有自白过的，啊，或者是说你有这个行使过缄默权的，那通通都不能够请求冤狱赔偿。这一块本身是有违比例原则，有过度的侵害，过度的限制。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这个解释。大法官这个解释他这样讲啊。大法官这个解释呢，你看到他的最后一大段，最后一大段是放在你的讲义的第58页的上面。好，他说，人民的自由权利因为公义啊而受有这个特别牺牲的时候，法律给予补偿啊， 为了避免补偿失当或者腐烂的情形，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扩大，如果有可归责的事由，固然可以审酌不同情状而排除或者减少其补偿请求权。注意哦，大法官不是完全的否认这个二条三款的存在，他只是认为说二条三款这样的规范太过广泛，太过广泛。如果今天在实务上真的是有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的话，那还是可以排除或者是减少这个补偿的金额，可以吗？倒不是说什么，不是说二条三款完全都宣告违宪，那因此就这个消极要件就没有，不是这样讲。如果是有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我还是可以审酌不同情状来排除或者减少补偿请求权。只是这个排除本身要符合比例原则啊，了解吗？那冤赔法的第二条第三款，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羁押的规定呢，挑一行并未审酌受害人受羁押的行为，它是实现犯罪构成要件，还是说是妨碍误导侦查审判？那也无论受害人呢导致受羁押的行为的可归责的程度，或者他的羁押的受损失的大小，通通一律的排除全部的补偿请求。那就不是避免补偿失当或者腐烂的必要，可以吗？所以他认为说这样的做法本身没有区分类型，一味的否认呢就太过腐烂了，可以吗？所以这一块本身违反比例原则，那要求有关机关在两年内要通盘检讨改进，可以吗？两年内通盘检讨改进。那这个以上是大法官的670号解释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先加以定性。定性这一块呢跟过去的解释有差，第二个针对冤狱赔偿的要件提出了特别牺牲的理论，那消极要件呢来加以限缩，可以吗？那这个解释如果同学要去考法研，考到国家考试大概这样就够了。那如果你是要考法研所的话呢，可能要去做一些评析。对于这套解释呢，许宗立老师有发表一份意见书，许老师倒不是不赞成这个结论，他是认为说在理由论证上呢可以来加以讨论，对，他是发表一份协同意见书。首先他认为说这个特别牺牲的引进呢，他认为比较适当的做法不是走特别牺牲，而是走什么，而是走所谓的危险责任的法理。徐老师认为呢，因采危险责任的法理，因采危险责任的法理呢较为妥适，应该采取危险责任这样的法理呢会比直接用特别牺牲较为妥适。这是学理之争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讲法是什么，来请同学你看一下许宗立老师的意见书。徐老师的意见书啊在这个60页，60页的第二段的部分，或者这样，我们就看60页的最上面第一行，他说，向来我们大法官向来解释呢，在这个向来解释的时候，他说，无论是这个人民财产的公用征收，或者其他非财产上权利为了公益而退让的情形，那都是什么，都是在特别牺牲的理论之下来加以处理。那但是呢在我国特别牺牲的法理呢，他说是336、400、440号解释，那已经具有宪法位阶，那这些解释啊通常都是涉及什么，抱歉土地的公用征收的补偿。所以特别牺牲在我国是跟征收紧密相连的观念概念。那他认为说为什么今天在本案不适用特别牺牲呢？因为他说一般我们国家在行政机关在征收人民土地的时候，这个国家征收人民土地，这个征收行为的做成本质上是一种目的性的侵害，是一种目的性的侵害。我国家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要去征收这一块土地，我已经锁定目标要来征收这块土地，这是有目的性的侵害。但是什么，但是今天这个羁押不是啊，羁押本身当时是 今天在刑事判决确定前的这个羁押呢，纯粹只是基于一个保全的措施嘛，我基于一个司法保全的措施来对人民做羁押，所以那个羁押本身不算是一种目的性的侵害，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来看一下讲义这一段话。好，你看到这个下一段他说，好，公用征收的情形呢，与行为时合法但事后证实为不正当的羁押呢，在性质上有差。好，公用征收是国家基于公益发起来目的性的侵害人民的权利，那取得人民财产呢，是致使给予征收为目标，可以吗？好，但是呢，如果是像这个羁押呢，就不一样啦。他说，为了保全这个，他说，但此种目的性侵害却明显与未保全刑事追诉而对人身自由予以强制处分，好，但事后人民获得无罪判决所造成权利侵害的性质不同啊。好，因为在羁押的情形呢，其实国家不是有意要错误的侵害人身自由嘛。好，那吴宁是以严谨的事前程序设计，以希望避免错押无辜的情事发生呢。好，所以跳两行，他说，就此而言，好，行为时合法，但事后证实为不正当的羁押呢，好，这样的做法本身相对人身自由的侵害是偶然发生的，不是一种国家本质目的上的侵害。好，所以这二者是有差，所以在法理的论证上呢，他们不采特别牺牲这套理论。好，那徐老师就是跟你讲说，下一段就是60页的最下面。好，他跟你讲说呢，那国家对于无罪者所受的这个羁押负有补偿的义务。好，另外一个可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换起来，危险责任。所谓的危险责任是指啊，人民因为国家所创的特别典型的危险而受有损失。好，那不论公务员的故意过失，国家都应该负起补偿的责任，可以吗？你说这个危险责任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啊？这样好抽象。有，譬如说像什么？像前一阵子不是有在谈吗？在针对我们政府对于一些人民有去注射这个 H1N1， 对，注射这个疫苗嘛。那注射疫苗，国家其实当时也对于这个疫苗最后会发生一些不幸的结果呢，它其实不是本质上那种目的性侵害嘛。好，那只是纯粹是因为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到达那样的水准呢，所以对那个风险的控管呢，等于是失控的。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考试考到像 H1N1， 好，因为国家对于一些人民注射 H1N1，那后来呢，导致一些损害的发生，好，那受害者家属都能够来请求，依照这个危险责任的法理呢，来加以主张，可以吗？好，那这个相关的讨论也在同学的讲义的61页，你看一下最下面这一段，好，他说这个61页的最下面这一段，你看到，第四行，他说有一些情况的人为风险造成的人民的权利受损，像什么？像国家强制全面注射疫苗，有没有看到？好，强制全面注射疫苗，那以现今的医学技术水准，不能排除极少数不幸的民众抽中恶魔之签，好，那反应不良导致健康生命受损，那这一些都是什么？典型的危险责任的概念。好，所以像这种国家非本质上的侵害，好，那就是国家目的上，好，目的呢非侵害，我并没有侵害人民的意思，目的没有要侵害你的意思，但是在效果上，好，效果上有发生侵害的话，我没有侵害你的意思，但是效果上，啊，附随的效果产生了侵害的效果。好，附随的效果产生了侵害的效果的话，这样的情形呢，一般是走所谓的危险责任的法理。好，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好，我怎么一直举啊？好，譬如说什么？譬如说，现在我们叫桃园机场嘛，对，桃园机场。好，那桃园机场附近有很多的这个养鸡场，啊，那也是机场，养鸡场。啊，这是桃园机场嘛，对不对？ 日记嘛，就是这看起来很像。那这个这是飞机哈、哦、起飞，它附近是养鸡场啊、哦，不要再画了。好、哦，那今天呢这个当时呢在这个桃园机场附近的这些养鸡场的业者呢，他们去抗议一件事情，抗议什么？哦，那飞机哈、哦、飞来飞去，我想飞过去，好吵啊！这个我们的鸡呢，这个太吵了，都生不出蛋来、啊，因为你们飞机起降的太大声了哈。哦那会导致我们养鸡场的鸡只呢生不出这个鸡蛋来，好，那要去跟国家请求补偿呢。那同学想一下，是先有养鸡场还是先有桃园鸡场？先有养鸡场，这是先有养鸡场，那后来才去盖这个桃园国际机场的。好，那也因此呢，国家今天在设这个桃园机场的时候，其实它本质上是不是要去侵害这些养鸡场的权益啊？不是啊。我的目的是要为了这个什么，为了我们全体国民的运输上的便利性才去盖机场。好，那我的目的是要推行公共事务，推行公益，只是效果上，啊，附随的效果上有侵害了人民的权利。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也可以去引什么，引用所谓的危险责任的法理来加以主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只要是本质上目的不是要去侵害你的权利。但是效果上有发生侵害的效果的话呢，都可以透过这个危险责任法理来加以主张。好，好，那以上呢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第一个在讨论特别牺牲这一块。那第二个呢，徐老师认为呢，这个地方其实重点倒不是谈比例原则，好，重点倒不是去争执比例原则的适用，而是什么？徐老师认为。其实最核心的关键，好，本案大法官解释要宣告他们违宪，最核心的关键是因为现行的做法呢，已经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了。好，说徐老师认为说，现行的做法呢，说真正的关键，好，在于啊，这个现行实务的做法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好，因为那些实物的例子呢，其实都是什么？这个像人民呢行使缄默权，好，无罪推定原则。好，那你说为什么会跟无罪推定原则有关呢？好，我们今天这个什么？今天在整个刑事判决都已经确定了，确定是无罪的。好，那结果呢？今天在冤狱赔偿的时候，啊，却还是认为说，在之前的这个羁押的阶段呢，当事人有一些自白，或者是当事人有一些行使缄默权，好，那因此呢，就不让当事人来请求这个冤狱赔偿。好，那这一块本身，徐老师认为呢，其实无罪推定原则本身不是只有在审理的程序有加以适用，它甚至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审理完之后的这个补偿的这一块呢，啊，刑事补偿这一块应该也有所谓的无罪推定的这个适用。我们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六十四页，我们看一下这个括号二的地方，啊，他说，以申请人有自招犯罪嫌疑的行为拒绝冤狱赔偿，画起来哈，他说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好。好，首先第一个哈，徐老师跟你去定义这个无罪推定原则的位阶。好，在第一段他说，这个无罪推定原则呢，啊，第三行在我国是具有宪法的位阶，好，那也是一个普世人权的基本内涵。好，那再看到下一段，他说对于无罪推定原则，如果只做字面的诠释，容易误以为说无罪推定只有在刑事诉讼程序有其适用。好，其实啊。这个在什么？在他说，至于冤狱赔偿呢？啊，既然是损害赔偿或者损失补偿，那不涉及决定被告犯罪与否，自然与无罪推定无关。啊，就可能会容易让人家误解。好，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身，徐老师说伪不足采啊。好，那理由是什么？哈，我们这样看一下哈，你看到下面划线，他说，在刑事诉追的程序当中，追查的是被告犯罪嫌疑的真实虚假。好，那至于在冤狱赔偿的程序呢，虽然已经不再追究被告的刑责，好， 但是此时法官从被告已经获判无罪的卷证当中，还是默默地问被告是不是曾经做过那些使他陷入法网的情事，啊，那是什么理由要起人这个来加以质疑，啊，那如此一来呢，纵然刑事诉讼跟刑事补偿的目标不同，啊，但是二者的主要事实争点却极为类似啊，啊，那无非都是围绕着被告的犯罪嫌疑打转，啊，只是冤狱赔偿对无罪被告更为不利，啊，那这个因此呢，连什么连带使得后续的这个请求呢都折丧失，哦，那徐老师是认为说，你看到再往下两段有一个欧洲人权法院，我们看到欧洲人权法院的划线地方，他说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刑事赔偿程序也是这个受到欧洲人权公约的无罪推定原则的拘束，哦，当决定是否给予赔偿的法院与为无罪判决的法院往往是同一个，在同一份卷证上认定的事实却将无罪判决的判断呢置于一旁，那再度去探究被告的可能的一些嫌疑的事证呢都已经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对吗？就是说如果今天他都已经无罪确定了，你又去翻他以前的一些卷宗资料，然后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推论说这个人可能当时是故意要被羁押或者过失要被羁押的，好，那就因此不给当事人冤狱赔偿，这样的做法本身还是违反所谓的无罪推定。好，无罪推定本身绝对不是只有在判决确定之前推定被告无罪，判决确定一旦已经无罪确定了之后，好，在冤狱赔偿的这个审理过程当中，你又去翻那些卷宗资料，好，然后去这个抓到一些疑似这个被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羁押的这种嫌疑的话，那这样的做法本身还是违反所谓的无罪推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徐老师认为说这一块呢其实重点是在于无罪推定的违反，好，那倒不是跟比例原则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好，那这个大概就是考研究所你可以去补充的地方，因为考国家考试还是以大法官解释为主。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670号解释。那这个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跟同学结束啊这个单元。我们要进到第八章啊，谈人身自第八条谈人身自由。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身自由这一章哈。人身自由这一章呢，一刚开始呢，稍微体系上面大概知道一下，跟人民的身体自由有关的，好，它其实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这个宪法的第十条，啊，宪法第十条在内，跟广义的人民身体自由有关的，你可以这样看哈。最上位的概念叫身体的自主性。身体的自主权，好，这是最上位的概念。从身体的自主权呢，可以分成两块，第一个是身体的行动自由，好，第二块是什么？第二块是所谓的身体的不受伤害权。跟广义的身体的自主权有关的有两个内涵，一个是身体的行动自由，第二个是身体的不受伤害权。好，这个我们等到在宪法22条的时候再来跟你论述身体不受伤害权。好，那在身体的行动自由这一块呢，又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消极，第二个是积极。消极主要谈的是我们的宪法第8条的人身自由，积极的部分，好，这个任何人可以自我决定，好，他的居住迁徙的自由，好，这也是身体的行动自由的一环，宪法的第10条，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讲义就放在你的71页那个体系定位， 理性定位这一块，他说每个人的身体自主权，啊，身体自主自主性，那都包括什么？包括两块，第一个是身体的行动自由，第二个是身体的不受伤害权。好，那身体的行动自由呢？这个部分可以包括消极的行动自由跟积极的行动自由。消极的行动自由指的就是所谓的人身自由的概念，啊，就是国家你不要把我拘束在特定的空间。好，如果你把我拘束在特定的空间的话呢，就是对我的身体行动自由的一个限制。啊，消极的行动自由。那积极是讲说人民的居住迁徙自由这一块。好，这第一个体系的定位你大概知道。好，那第二个呢，要跟同学谈的是人身自由的保障内涵。好，那你注意，人身自由的保障呢，一般指的是什么？稍微画个线哈，它指的是指这个动静坐卧呢不受支配的一种身体自由。好，那它保障人民可以随心所欲的啊去或者不去任何的地点。好，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是国家把一个人留置或者拘禁在特定狭小的空间，那这个就是对他的人身自由的一个限制。好，那请问一下哈，这个如果今天是我不让人民呢出国，不让人民出国，限制出境，那算不算是人身自由的限制？不算。好，我不让人民离开台湾，好，那这个其实这个是这个限制出境跟人身自由就没有关系，而且嘛，人身自由本身是把特定当事人居住这个拘束在一个狭小空间，啊，像这个羁押，像拘禁啊，那种情况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好，那如果是说不让你出国呢，啊，像这个第这个什么这个，像我们这个第四点啊，第四点拒绝离开国境，限制出境。那这个其实跟人身自由没有关系，好，或者像第二点也是一样，好，第二点是说我禁止当事人进入特定空间，像什么，像我们这个好几年前在这个 SARS 来袭的时候，好，那我对整个台北市的和平医院做封院，好，封院呢，外面的人不能够进到这个医院嘛，好，你不能够进到这个医院的内部，好，那这个算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吗？也不是啊。好，我不让当事人进到特定空间，这个也不算。好，或者是说我把当事人给强制出境，啊，强制出境这个也不算。好，所以真正人身自由只有第一个，二三四都不是，懂我的意思吗？二三四都不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好，这个很简单，基本概念。那第三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人身自由它的这个宪法保留的位阶。好，因为我们的宪法的第八条，啊，对人身自由这种基本权，它的保障最为完整，啊，写得最丰富。好，那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宪法第八条的这个规定呢，大体上可以分成72页，啊，这样的架构，72页这样的架构。好，他跟你讲说，除行，第一个是说人身自由应予保障嘛。好，那第二个是说现行犯的逮捕应该由法律另定之。好，所以除了现行犯的逮捕之外，好，第一个，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或拘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或处罚。好，那第三个，人民因犯罪嫌疑，好，被逮捕拘禁的时候，逮捕拘禁的机关有什么？有第一个告知的义务，告知谁？告知本人跟他的亲友。好，那第二个呢，他有限期移审的义务。什么是移审啊？就是这个逮捕拘禁机关，譬如说警察，要把当事人呢在24小时之内移送法院来加以审问，可以吗？像目前实务上呢，就是什么，就检警共用24小时嘛，是不是？譬如说今天你一个犯罪嫌疑人被警方给逮捕了，他逮捕之后呢，他停留在警察局做笔录，哦，那做笔录可能做个，像目前实务上大概可能做到12小时都有可能。说怎么那么久啊？12小时啊，因为其中有6小时啊，是吧？前6小时可能是什么？就是开始问案嘛，打打笔录而已嘛，啊。那后六小时呢？要等什么？因为通常都是从晚上开始问，晚上12点开始问，12点开始问。那12点呢？问到刚好早上6点，啊，警察去休息一下啊，然后吃个这个豆浆烧饼油条，然后呢，等谁啊？等8点啊，记者要来。再来拍，那拍到12点，好，差不多的那个中午新闻要到了，好，就开始什么连线，就开始播报这个新闻。 然后再送到这个什么，送到这个世界图去，就这样，要恶搞，再做警察，我不知道得罪谁。这不是侦查不公开吗？那你这个后面这些小时都是开放记者，就是请记者来拍一拍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小队长就会什么站在这个嫌疑人旁边呢，陪他一起走出这个阶梯嘛，就是要上镜头啦。就是这样子啊。好啦，那这个是目前是检警共用24小时，好，就是大概前12小时呢会停留在警方，那后12小时呢就移送到地检署去，好，去复讯。好，那这个是 B 的部分，好，有限期一审的义务。好，那第四个是说本人或者他人也可以申请法院24小时来提审。好，就是如果当今天你发现这个检警呢没有送过去法院的话呢，那本人也可以请求法院呢来帮我提走，24小时之内呢帮我提去法院，好，这个来加以审问。好，那法院不得拒绝。好，那逮捕拘禁的机关对于法院的提审也不可以加以拒绝。那第五个，人民或者他人可以向法院来追究非法的逮捕或拘禁，那法院不得拒绝。好，24小时之内呢，向逮捕拘禁机关来加以追究。好，这大家看过就可以了。好，因为国家考试呢，大概都不会直接考到这么的，不会去考你非法条的问题啊。那但是你要会选择题，要会选，好，因为这个有可能会考一个选择题，来去做一个选项。大概知道这个第八条。好，好，那这个人身自由的宪法保留的这个规范，在我们的大法官解释里面也有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到这个567号解释有一段话，567号解释你看到它的第一段倒数第五行，好，他说就划线的地方，好，他说我国在动员戡乱时期啊，以及戒严时期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时期。好，即便在非常时期啊，他说国家权力跟人民的权力保障固然跟平时不可同日而语啊，但是画起来人身自由还是应该受到充分的保障。好，这是重要的基本权。即便在非常的时期，大法官都认为对人身自由的保障还是要符合宪法第八条的要求。好，那这个概念你要有。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的是73页的第二点，好，人身自由保障的实体要件，好，那以及74页保障对象，啊，75页保障内涵，这三块。好。我们首先讲的是人身自由保障的，啊，应该说发动的主体。那接着是什么？接着今天是限制的对象，或者我们人身自由保障的对象。那以及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人身自由限制的方式，我们分三块来讨论。啊，谁会发动人身自由的限制？那我们人身自由保障的对象为何？那国家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又为何？啊，分三块来谈。好，首先第一个是发动的主体，这公权力主体。好，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宪法第八条，他怎么讲？哦，宪法第八条他跟你讲说，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对不对？就这边有一个司法机关，还有一个警察机关，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那我们要还有一个是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或处罚。那我们要来跟同学探讨的是说，到底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范围多大？好，这个司法机关跟下面的法院是不是同样的概念？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以及呢，这个警察机关本身是不是指那种刑事意义的警察机关，就是真正的条子，好，就是真正这个穿警察制服的那些人呢，才算是所谓的警察机关的成员，还是说像实务上很多的像，比如说行政执行官， 执行处的执行官算不算是所谓的警察机关这样的范围？可以吗？我们要谈这三个主体。首先第一个司法机关的范围啊，要谈的是说有没有包括检察官呢？好，那这个地方呢，来看的是大法官的392号解释。392号解释呢，大法官是认为啊，这个宪法第八条的司法机关，这个有包括检察官在内，包括检察官。好，我们看到这个解释的下面392，好，他说宪法第八条的司法机关，啊，自非仅指同法77条所规定的司法机关。77条是什么？司法院底下设民事、刑事、行政诉讼跟公务员惩戒嘛。好，那个是审判的法院。那他说呢，这里的司法机关跟宪法77条的法院呢是不同的，而包括什么？抱歉，包括检察机关在内，也是广义的司法机关，也是广义的司法机关。好，那但是呢，如果讲的是宪法第八条的那个审问啊，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或处罚，那个审问哈，听起来哈，那个审问就是指法院，好，是指法院的审理讯问。所以没有审判权的检察官就不是那个法，就不是这个法院的概念了。好，所谓的法院呢，指的是由审判权的法官所组成的独任跟合议制的法院才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里的司法机关包括什么？包括检察官，包括检察官在内。那这里的法院呢，是指什么？是指有审判，有审判权的，享有审判权的法官啊，享有审判权的这个法官啊，才是这边所谓的法院，而不包括什么？而不包括，不包括检察官呢？了解吗？就是所谓的法院是指有审理讯问权的法官，这个才算，那不包括检察官，不包括检察官。检察官是属于宪法第八条的司法机关，但是他不是属于审理讯问的法院，了解吗？这个应该不难，好，观念而已。好，那这是第一个。好，在司法机关跟法院的认定上呢，司法机关包括检察官，好，包括法院跟检察官在内。好，那但是这里的法院呢，就是只有指单纯有审判权的法官，好，而没有包括检察官在内。好，那所以大法官就依照这样的规定呢，来宣告这个过去的羁押权由检察官来做的羁押权呢，啊，是违宪。啊，羁押权的裁定应该由法院，啊，因为这个羁押权本身已经是对人身自由的一种这个严重的干预，啊，那必须要由这个有审理权的、有审判权的法官呢，才能够做这个羁押权的一个裁定。好，那这个是392号解释对司法机关的一个解释。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那这个警察机关呢？好，这里的警察机关曾经有的讨论是什么？有没有包括我们大法有没有包括我们的行政执行处的执行官呢？行政执行官，或者行政执行处的执行员，好，执行官啊，执行员啊，有没有包括在内？好，那这个问题呢？这个什么，在大法官的588号解释呢，是采取一个肯定说。588号解释认为说，啊，所谓的宪法第八条的警察哈，它是一个广义的警察。我们看一下哈，看到你的第二点警察机关74页哈，他说这个第二行哈，所谓的宪法第八条的警察机关，你把它画起来哈，是指广义，啊，功能上具有前述警察意义。好，那这句话把它稍微记一下。一级啊，法律规定以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那赋予其机关或人员可以使用干预取缔手段的啊，那都算是所谓的警察机关。稍微记一下，为什么？因为以后会很多例子要请同学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警察机关，你要去看有没有符合这样的定义。好，只要是维持社会秩序、增进公益为目的，那这些人在相关法规的规范底下呢，有使用干预取缔的手段，啊，那都可以算是我们宪法第八条的警察机关。我们的警察机关不是指组织法上形式意义的警察，啊，我们是指功能法上实质意义的警察。好，啊，我们不是指组织法上形式意义的 这种警察机关，我们是指功能法上、作用法上，啊，你只要是从事干预权、取缔权的手段，功能法上、作用法上，啊，实质意义的警察机关都包括在内。我讲好快哦，没有啦，下面那个注就有谈到啦，对不对？下面那个注啊，啊，就是从功能上去观察嘛，啊，那这个实质意义的警察机关才是我们宪法第八条的范围，可以吗？好，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好，发动主体跟同学解决掉，好，就是警察机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保障的对象。保障对象这个地方哈，我们整理了大法官的166、384、啊588这三个解释呢，汇整起来你看一下哈，你的75页这一段话。在哪里啊？对，75页的上面啊，75页上面，我们说综合上述事件实务的看法呢，包括什么？包括像早期违警罚法那个166号解释的违警人，好，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384号解释啊，解诉流氓条例当中的流氓，或者是像588号解释行政执行法上的什么啊？这个不履行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人，好，这些人呢都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刑事被告。好，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受到宪法第八条的保障。好，所以简单一句话，这个宪法第八条的保障对象不限于刑事被告，好，不限于刑事被告，也不限于犯罪嫌疑人，好，不限于刑事被告，也不限于犯罪嫌疑人，好，那甚至包括像一些欠国家钱的，欠公法上金钱给付的，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解诉流氓条例早期的解诉流氓条例的一些流氓，啊，那这些呢都算是我们人身自由的保障的对象，是很广泛的，啊，保障对象是很广泛，不限于刑事被告跟犯罪嫌疑人。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这个是保障对象的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保障的方式，保障方式应该说限制的方式，哈，限制的方式这一块，我们请同学来看到，75页的括号3，我们的标题是画这个保障的内容。好，那这个限制的方式呢，在法条上是用什么？他说，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好，那我们先探讨一下这个逮捕或拘禁的规定。什么是逮捕？什么是拘禁？好，这个有个定义，好，稍微记一下。好，在75页392号解释。啊，考试的时候总不能讲说逮捕就是把人关起来，啊，把人抓过来，拘禁是把人关起来，好像就是太不文言了。他说逮捕是什么？逮捕是以强制力啊将人的身体自由予以拘束，好，那拘禁呢是拘束人身自由，使其难以脱离一定的空间，好，那这两个呢都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太阳之一。好，好，那今天大法官再往下谈，好，你看到这个下一段就是应该是划线的地方，他说，所以就剥夺人身自由而言呢，逮捕啊，拘提跟逮捕没有差，那羁押跟拘禁也没有差。好，那拘提与羁押呢，只是目的、方法、时间的久暂不同。好，那其他像什么，像拘留啊、收容啊、留置啊、管收啊，稍微画一下哦。啊，拘留、收容、留置、管收，这一些通通都是所谓的拘禁。好，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哈。行，宪法上的逮捕或拘禁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刑事诉讼法所讲的，我们刑事诉讼法是讲什么？这个逮捕是讲在刑诉法是拘提嘛？逮捕相当于拘提，那拘禁相当于什么？拘禁相当于羁押。好，这是第一个刑事诉讼法。好，那其他的呢？还有像行政执行法也可以谈。行政执行法，行政执行法上有什么？有拘提跟管收嘛？有没有印象？拘提跟管收， 拘提就相当于是逮捕，啊，这边也是拘提。那管收呢，就相当于是拘禁。拘提跟管收，这管收不是昨天的管束哦。管束是什么？管束是人家跳楼，你给人家拘束人身自由，这是管束哦。管收是什么？欠钱，把它送交管收所，是不是？好，不要写错。考试说，人家跳楼，你给他管收，啊，但他不是更想跳？这个是什么？这个管收，好，那管收，除了管收之外，还有像什么？有一些法规呢，会谈到收容。好，这个就是其他法规了，就其他法规，其他法规，待会我们再补充，其他法规呢，有谈到一些收容啊，啊，像入出国移民法有收容啊，或者像留置啊，啊，以前的解除流亡条例有留置啊，好，那收容啊，留置啊。或者是拘留啊，啊，拘留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拘禁的概念，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判断上呢，这个拘提相当于逮捕，羁押、管收、收容、留置相当于拘禁。好，所以只要是符合，只要是概念相当的话呢，都要符合我们宪法第八条那套法定程序，可以吗？好，这个是大法官的一个。讨论，好，那下面的五八八号解释就跟你谈过了，好，因为五八八是谈这个行政执行法的拘提跟管收，好，那大法官就跟你讲说，拘提相当于逮捕，管收相当于是拘禁，好，所以即便是行政执行法的拘提跟管收，也要符合宪法第八条的人身自由的保障，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完这个人身自由的保障的内涵，好，那个程序要件呢？好，程序要件这个地方要补充一件事情哈，这个主要是谈说我们目前现行的宪法第八条哈，有一个法官保留，好，他说非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不得审问或处罚嘛，好，那我们宪法第八条的这个法官保留，法官保留。啊，又是一种事前为之，要求在限制人身自由之前，要事先得到法官的同意。好，就这个人身自由的限制，好，涉及到法官保留的这个事项，那他又要求要事先得到这个法官的这个同意。那当时呢，在好几年前，在这个 SARS 来袭的时候啊，就引发一个问题。因为在整个 SARS 来袭的过程呢，主管机关做很多的措施，像什么，像封院，好，和平医院整个封院，或者像一些居家隔离，或者像什么，或者像有一些叫强制隔离，好，已经染病的，好，我们做强制隔离，那居家隔离啊，强制隔离啊，封院啊，好，这些措施本身，坦白讲，都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限制。有一些是比较轻微，有些是比较严重，好，但是如果你是按照我们宪法第八条哈，它其实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跟人身自由限制有关的，都要进行这一套法官保留，事前的法官保留。好，问题来了，这些措施本身当初都要求要迅速啊，要赶快处理啊，啊，如果还去等到这个让法官来裁定，哇，那可能就什么就缓不济急了，暂时都跑出来了，啊。那你说法官在裁的时候怎么裁？法官也带这个 N95 啊，那感觉就怪怪的哈。那所以当时就有人在谈说，那到底这个我们的宪法第八条的法官保留，在遇到这样的急迫的个案的时候，有没有例外处理的可能性啊？我们的法规会不会太过严格了，完全没有弹性？只要是人身自由的限制，一味的事前法官保留是否妥当？好，那就有人去检讨这样的宪法条文是不是太过僵硬？那学说上呢，像陈汉文老师呢，他就有去谈，啊，谈像德国法的做法，我们看一下哈，德国法这一块在77页下面哈，陈老师谈到说，像德国法上呢，他们对这个人身自由的限制呢，也是加以保障没有错，但是他们的保障基本上是比较弹性的，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大概是考法研所啦，大概注意一下，他说人身自由的限制。它其实分成两块，一个是限制，一个是剥夺，有没有看到？那个括号 A 是限制，括号 B 是剥夺。 啊，程度较严重的叫剥夺，那比较轻微的叫限制，可以吗？好，那真正由法官保留是哪一块啊？你看一下，只有剥夺，啊，只有涉及到人身自由剥夺的事项，才有法官保留嘛，是不是？你看到这个78页的上面，那个法官保留只有出现在人身自由剥夺这一块。至于如果是单纯的限制的话呢，这个并没有要求要严格的法官保留，可以吗？啊，那此外呢，在即便是剥夺这一块哦，哦，它都还有例外，原则是事前法官同意没有错，但是有一些很急迫的情形，啊，像萨斯莱西这种情况呢，为了符合实际的需要，啊，德国是允许可以由警察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来先做，先做了之后再事后问法官，啊，所以他说例外是可以事后为之，可以事后取得法官的同意，啊，来治愈先前法官保留的来治愈先前未得到法官保留的程序瑕疵，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在德国法上呢，啊，他们的做法是相对弹性，啊，只有剥夺的情形，只有重大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呢，才要遵守法官保留。那即便是重大限制人身自由的剥夺呢，啊，都还有例外，可以事后为之，啊，就警察、行政机关先做，啊，做了之后呢，再事后取得法官的同意，好，那这个如果考试的时候问你说，那现行的法规，有没有值得讨论检讨之处呢？你就去谈这个比较法的一个介绍，好，那这个都其实都是修宪的问题，这其实不是我们现行实务上可以去改变的现状，因为你现行实务上你不可能说去违反宪法的法官保留嘛，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是跟同学来讨论的一个地方。好，那你会问我说，那这个居家隔离、封院、强制隔离，哪些相当于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哪些相当于是剥夺啊？好，那陈老师的讲法是跟你讲说，大致上呢，这个居家隔离，好，跟那个封院，好，居家隔离跟封院呢，比较算是所谓的单纯的限制啦。好，那如果是强制隔离的话呢，就已经接近所谓的剥夺的情形。好，因为整个把你关起来，强制隔离，所以强制隔离是剥夺。那另外两个居家隔离跟封院封区，啊，那个只是单纯的限制。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第三块，好，人身自由的第三块。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块，好，79页，我们要进到这个人身自由的一些个案来探讨。好，你会发现呢，有一些案例呢，值得讨论，像具体管收。我们先看标题好了，好，你看一下你的标题，在第一页吧，第二页，好，有哪些？有具体管收啊，有拘留啊，留置啊，安置啊，收容啊，管束啊，临检啊，强制到访啊，啊，这些行为本身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好，我们就一个来谈。来，请同学看一下你的79页，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管收。好，在具体管收这一块呢，跟同学探讨的一个解释是大法官的588号解释。那同学要有一个背景的了解，588号解释它针对的是旧的行政执行法的第17条。跟第19条的规定，啊，他去做违宪的审查。那这两个法条呢，17跟19条呢，后来都因为大法官588宣告部分违宪之后，他现行已经修法了，啊，所以你翻到你的现行法条呢，你看的法条都是新法。那新法上呢，其实就是588号解释的展现，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你说那考试还会考吗？好，我认为还是有几率，好，因为毕竟大法官只有宣告拘提跟管收的部分条文违宪，部分条文违宪，整体的制度是合宪的，就国家还是可以去做拘提跟管收，对欠税人还是可以做拘提跟管收。好，那这个制度本身到底合不合宪呢？在该号解释呢，有4位大法官共同发表不同意见书，好，去指责说应该要宣告整个管收制度是违宪才对。好，所以因为这个制度大法官当时是宣告合宪，并没有全盘废弃掉。那虽然部分法条做了修正，啊，但是当时呢有不同意见，所以考试还是有几率，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讲义整理的比较繁杂，我们直接看到重点整理在86页。在各位的讲义的86页，我们看到这个整理的表格，会比较清楚。好，那首先呢，这个588号解释是涉及到行政执行法的具体跟管收。好，那我们直接来看讲义好了。好，首先第一个哈，这个你看到86页哈，多数意见，我们先看多数意见。多数意见是这样讲哈。这样子可能大家对那个法条没有概念，我们 是把法条、欸、有法条吗？没有带了，没带。等一下我们就看讲义，讲义看哪里？好，讲义看第79页。讲义打得很散，他的法条打得很散。好，打开你的法条了。行政执行法的第17条。看一下这个执行法17条的这个部分，好，他怎么讲？他这样讲，他说：好，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好，执行处呢可以命其提供担保，限期履行，并得限制其住居，可以吗？好，那他谈了几款？1到6款嘛，是不是？好，那旧法是这样，你稍微听一下，旧法是讲说呢，如果你有以下这6款事由的话。好，那执行处呢都可以申请法院来裁定拘提跟管收，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你只要有这以下6款事由，像什么？像第一款，你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却故意不履行，这个你把它打勾。好，因为通常考试的时候你记不了那么多的话，至少记第一款。啊，第一款就是行政执行的一个，就整个拘提管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啊。你有钱又故意不缴。好，那这个情况之下，我是可以来裁定拘提跟管收的。好，就旧法是规定说，只要你有这6款事由之一的话，都可以申请法院来裁定拘提跟管收。现在都已经拆开了啦，啊，现在新法都已经拆开了，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有17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到第6款的任何一个条文呢，都可以由执行处来申请。法院，好，来做什么？来做拘提，申请法院裁定拘提加管收。好，那今天大法官呢，就针对这个17条的这6款呢，分2块谈，一个是拘提，一个是管收，这2块。那大法官也知道说，这个拘提跟管收呢，都有涉及到人身自由，宪法第8条，人身自由的限制。那他的这个讲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好，首先第一个管收虽然是限制身体自由，好，但是整体制度并不违宪。白话一下哈，整个制度并没有宣告违宪，也就是86页啊，那个重点整理。那部分条文宣告违宪的。好像什么？像原本的17条的后3款4、5、6这3款呢，大法官认为不适合做管收，只有前3款适合做管收，可以吗？这个其实都已经不重要，因为都已经修法掉了。重要的我待会再讲。好，那拘提是什么？拘提也是一样，虽然它的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短，但是还是一样，整体制度不违宪，个别条文宣告违宪，像什么？像1345。1345的法条呢，不适合做管收，不适合做拘提，可以吗？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它针对部分条文宣告违宪的地方。那第二个正当程序，这个我们讲过，我们说，这个什么，大法官认为说，过去的做法是执行处直接跟法院去申请居家管，那法院也是同一道程序就裁定居家管，好。那这个管收呢，是一个严重的涉及到人身自由的剥夺， 法院整个把你拘禁起来了。那这一块却当事人却没有亲自到场，好来为程序的参与，好，所以呢，大法官认为这样是不妥当，至少就管收的部分呢，1-588的讲法，应由中立公正的法院呢来亲自审问。啊，至少管收这一块，当事人要到庭，当事人到庭由中立公正的法官来亲自审问，而不可以跟过去一样是单纯书面审查。啊，过去都是执行处呢，执行官一张书状过去，跟法官来申请居家管，那法院也是直接就裁定了居家管，可以吗？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呢，在588都已经做了调整。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哈，他说这个第三点哈，拘禁跟管收要践行正当法律程序，那一级啊由中立公正法院来亲自审问。好，那其中呢，他说A 是什么 ？A 是公正法院审问 ，B 是义务人到场的程序参与，这没问题。好，那三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说要分两道程序，分别申请、分别审查、分别裁定，不可以在同一道程序呢同时申请、同时审查、同时裁定。好，那此外，旧法是法院为管收，好，管收的这个裁定可以在5日内做裁定。好，就是执行官这个具体到案之后呢，法官可以5日内裁定，那这个太久了。好，那所以大法官说要及时，管收这一块要及时讯问，而后马上裁定。好，旧法的5日内呢，这个已经改掉了，现在都已经改成及时了，没有问题。好，那书面审查呢，这个也被改掉了。啊，旧法呢，管收是书面审查，新法是要开庭，可以吗？所以你可以讲说，整个新法呢，都是配合588号解释去改。好，都是配合588去改这个部分。那第四个，刚刚我们讲过哈，那个警察机关，那我刚才讲说是采广义功能意义的警察机关，它包括执行官在内。好，那这个是588的多数意见跟同学说明的地方。那我们在考试上呢，比较值得讨论的是那个不同意见书了。好，这一块，这个不同意见书的讲法是什么？哈，不同意见书的讲法是这样讲。首先呢，他在不同意见书其实倒不是去质疑拘提，因为他认为说拘提只是单纯抓过来而已。好，那对人身自由的干预不至于过度。好，不同意见书是去质疑这个管收这一套制度，可以吗？好，整个不同意见书看的是那个管收。好，那管收他在看的时候，他是这样看，我们把它写过来。好，管收。管收就是细分的国家行为嘛。好，所以如果你要排什么，你要排说那个基本权的违宪审查，你也可以排。第一个，这个国家行为是什么？我们国家行为有啊，就是行政执行法的管收啊，啊，行政执行法的管收这样的法条啊，可以啊，就是细分的国家，就是什么国啊？这不是讲过吗？国家行为。好，那第二个呢？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呢、啊？第三个，审查标准，写高一点吧，是不是？第一个是国家行为嘛，第二个是基本权嘛，第三个是个案的审查标准，第四个是目的，第五个是手段。我看一下，我们谈五点，就基本权的违宪审查嘛。好，那细分国家行为呢，是行政执行法上的管收。好，那涉及的基本权是什么？涉及基本权是宪法第8条，人身自由的限制，讲义都有了，画画性就可以了。人身自由的限制，那审查标准呢？在不同意见书讲得很清楚，跟人身自由限制有关的，一定是从严审查，采取一个最严格的审查标准。好，严格审查标准，严格。好，那今天呢，在目的这一块呢，要打开来谈。好，要打开来谈，怎么讲？因为他说哈，17条里面，原本的17条里面呢，1-3款跟4-6款呢是不同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不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你分开来谈。那目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请同学来看到这个前3款。好，他说那个前3款，好像什么？像譬如说，你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又故意不履行，好像他算的第一款呢。 这个目的本身啊，我国家来管收人民要追求什么目的，要确保国家债权的实现。好，就前三款的目的是要确保国家公法上债权的实现。好，确保国家的公法上债权的实现，确保国家的公法上债权，国家的公法上债权的实现。如果今天好，这个国民呢有欠税，好，那人民有欠税或者有欠缴罚款，他都可以不缴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家的公法上债权就无法确保。国家的公法上债权无法确保、无法实现的话，那就没有钱来进行公共建设。好，那整个国家的一些公共设施呢，都公益的追求呢，都无法实践了。那整个国家的正当性就会被瓦解掉。好，所以第一个，这是第一种目的。好，就是前三款的目的是要确保公法上债权的实现。那这样的目的本身，不管是多数意见或者是不同意见书，都认为是合宪。啊，他都认为说这样的目的本身的确是一个追求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啊，国家的存在的正当性，公法上债权的确保，的确是一个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必须要加以维系。好，但是后三款呢，我们来看一下后三款呢，像什么？后三款所谈到的这个条文呢，好。像譬如说我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当事人这个提供相关资料，当事人不提供，好，那后三款本身呢，采取管收，它只是什么？它只是借由人民的这个协力的行为，好，来取得相关的资讯，好，就国家今天去管收人民，国家管收人民的目的是为了，好，这个。就借由人民的协力的行为，啊，借由人民履行协力的义务，借由人民履行协力的义务，好，来借由人民履行协力的义务呢，来达到什么？来达成。借由人民履行协力的义务呢，来取得人民的财产这样的资讯。像后三款本身呢，它倒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在确保公法上债权，啊，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借由人民，啊，你的这个配合调查，啊，来提供相关资料，那进而我这个行政执行官可以来取得人民的财产的相关的资讯。那取得资讯本身呢，啊，这只是这样的做法本身，只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去降低行政成本，目的只在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整个执行的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以提高执行的效率，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以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最终的目的。好，那这样的目的本身算不算是一个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啊？不算。好，这样的目的本身，行政成本的节约，行政效能的提升呢，大法官的解释认为呢，这个不算是什么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这个违宪，这样的目的本身是违宪，可以吗？好，所以你分两块来谈的时候呢，第一块目的是合宪，第二块目的却是违宪。好，那手段上呢，在严格审查标准底下的手段，必须是一个侵害最小的手段，啊，必要的手段，侵害最小手段。那到底今天采取管收这个做法本身，是不是达到该目的的必要最小手段？不是。好，我们先写一下，在不同意见书里面认为说呢，细征管收的手段，啊，非必要，啊，非侵害最小的手段，非侵害较小的手段，因为其实在比较法上。就有比管收来的侵害较小手段可以替代。好，那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德国法上，啊，的一套制度。好，那德国法上这套制度本身，在各位的讲义的第87页的这个下面就谈到这个括号里面那个德国制度。 各位是可以稍微听一下哈。德国这套制度是这样讲，他说呢，我今天国家在决定，好，这个要不要对这个人来采取管收的时候，德国其实还是有管收，倒不是完全没有管收，只是他们的管收是备而不用。好，那第一步他会这样讲，他会请这个当事人、欠税人，好，先提供他的财产清册，先提供他的财产的清册，好，你把你所有的财产呢都列一个清单，好，列一个清单，你把它写出来。好，然后你对你的财产清单呢，好，你宣誓你讲的话是真的，用宣誓代替保证，好，宣誓，以宣誓的方式来代替保证，宣誓你财产清单是真的。好，那他说，那这个财产清单上面呢，假设只有载明30万，你欠税100万，那你的财产只有30万，没有关系，我就这30万来加以执行。那你说我只有3块钱也没有关系，我就这3块钱来加以执行，啊，你说多少就多少，我都听你的，啊，但是你不要给我抓到，你骗我，一旦抓到你骗我的话呢，后续是什么？后续就是刑罚制裁，就原则上都不扰民，都相信人民，但是只要一抓到怎么样，一把菜刀挥过去，啊，那让当事人倒地不起，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们都很相信人，啊，去搭电车、搭火车，啊，那你不买票也可以哈，那只要你不要被抓到就好。好，那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比什么，就比这个直接做管收来的侵害较小嘛。你说有刑罚，那你不要骗人就好了，是不是？所以他们的这套制度本身呢，是什么？是站在相信人民的立场，好，来去做这个执行的措施嘛。我先相信你，你的话是真的，我就只就这个财产去加以执行。但是如果你一旦是讲假话，那后续是有刑罚来加以担保，阿姐吧。那说德国哪里有管收？有。如果你一刚开始呢，好，都不提出这个财产清单，或者你提了清单，你不去宣誓，啊，那你就要被管收了，阿姐吧。就是他要当事人跟你行政机关一起玩这个游戏啊。你说我不要玩可不可以？不行，你一定要玩。好，就是你一定要去宣誓，你的话是真的。好，那我就就这个财产呢来加以执行。好，所以在不同意见书里面就认为说，这一套以提出清单然后宣誓代替保证的制度呢，就比我们的直接进行管收来的侵害较小，可以吗？好，所以在手段上呢，好，不论是哪一种目的，好，不论是前三款或者后三款呢，手段中都是违宪，了解吗？好，前三款虽然是目的合宪，但是手段还是违宪。好，那这个是考试上呢，同学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好，因为多数意见目前是认为管收是合宪，但是不同意见书呢认为管收本身啊还是值得检讨。那我们未来的行政执行法的修正草案就是采取这一套制度，还没有通过。好，未来我们的修正草案呢会采取德国这一套，这个以宣誓代替保证的制度。好，大家知道一下。好，那相关考题呢？相关考题向各位的讲义的79页，好，有类似的考题呢，你可以去复习一下这个部分。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拘提跟管收这一块。好，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看到这个拘留这一块。好，第二个拘留。好，拘留这一块呢，这个请同学画个线哈，因为讲义都整理很完整。那拘留在我们的现行法当中有很多的法条都有谈到拘留。好，首先第一个是社会秩序维护法，社维法当中有谈到拘留。好，但是好，社维法这个拘留本身比较特殊，好，它是由直接由这个警察呢，好，这个警察来把当事人移送到法院来裁定拘留。好，移送到这个地方法院的检疫庭来裁定拘留。好，那你说那这样做哪里不对？不是法院来裁定拘留吗？那这个拘留跟什么一样？拘留其实跟把你关起来没有两样，啊，等于是一种刑事的，类似一种刑事的处罚嘛。那刑事处罚一般，啊，这个一般我们说刑事被告呢，他要经过检察官的起诉，啊，检察官起诉之后呢，然后进到什么？进到法院来加以审判，那最后才是什么？最后才进入监服刑。 所以在整个目前的审理程序上呢，是采取这个对审的制度，由检察官啊跟辩护律师来加以对审嘛，那最后会做出一个结论嘛，法官中立的庭审嘛。但是如果是警察送过来之后，法官直接裁定拘留与否，就很像什么？很像过去的纠问主义啊，就缺少检察官的这个公诉权的参与啊，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一块本身就会是一个容易考的一个点。好，你大概知道一下，你看一下哈，他这样讲哈，他说第四行，他说第一段第四行，目前社会法当中的拘留，好，它性质上是一种行政法。好，那第一个是说行政法的事项，好，只是单纯违反社会秩序，有没有必要去拘束人身自由？好，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这第一个点。好，一个纯粹违反行政秩序的行为，却大动干戈，好，到限制人身自由，那是否必要？啊，值得讨论，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说，目前的拘留本身是直接由法院，啊，法院来做拘留。好，那跟什么？跟一般的刑事案件呢，由检察官介入，好，那经过对审的制度呢，完全不同。好，那这样的这种简易这种简便的程序，就由法官来裁定拘留，那限制人身自由。好，那的确就会跟我们宪法的这个法定程序，这个第八条的这个程序呢，啊，会有些落差。好，那这是同学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好，就是在整个社会法当中的这个拘留本身呢，啊，是由法官来直接做。好，那跟一般的刑事案件由检察官的公诉权的参与呢，啊，这是不同的。好，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跟同学谈到这个《减速流氓条例》，那因为《减速流氓条例》已经废止掉了，好，那所以在考试的几率呢就相对的低，那这个我们就不跟同学多谈，因为这部法律都已经废止掉了，好，那它的一些争点呢都随着法律的废止而不会再发生的，好，那所以这个就还好，重点还是第一点，好，那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题目，89页这个题目，94年辅大这个题目啊，它主要是针对什么？针对这个早期的《减速流氓条例》，我们刚刚讲过，好的这个规定来出的一个考题，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哈。他说 ，A 因为素行不良遭检方提告为流氓，好，他经法院裁定交付改训处分确定 ，A 认为《减速流氓条例》当中哈，发起来哈，无需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减速流氓条例》也是一样，跟社会法一样，啊，直接由警方送法院。好，来裁定交付改训处分。好，这样的做法本身有没有违宪？好，那你要怎么谈？那我们建议同学，你可以从下面这个392号解释的这一段话谈起。好，392号解释就有谈到一段话，他这样讲哈，你看到94年辅大下面这一块哈，下面是整理392号解释哈，1、2、3、4、5、6第六行。好，他说整个。这样子好，我们从这个第四号开始好了。好，他说审判是以追诉为开始，那追诉必须要实质侦查才能够确定。好，然后跳一行，他说一级哈，侦查、诉追、审判、执行都是什么？都是刑事司法的一连串过程。好，他期间代表国家从事侦查、追诉、执行的什么检察机关？好，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权呢，它的目的是。达成刑事司法任务，好，所以它也是一个广义的司法的一环。好，然后你看到划线的地方，他说刑事司法程序呢，其实在侦查阶段是由什么？是由警察跟检察官来共同维持。好，那检察官是负责调度指挥警察，其关于公诉权的行使应该是由谁担任？由检察官来担任，可以吗？好，那如果说今天是像这个早期的这个《减速流氓条例》。直接由警方移送到法院的话，那就很像什么？很像警察居于这个检察官的地位去提起公诉了，很像他在行使公诉权一样送过去法院嘛。好，那我们就认为说呢，公诉权应该是检察官的职权。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不管是《减速流氓条例》的做法，或者是像这个社会法的做法呢，都会使得。这个警察呢，好，在实质上取得一个公诉权这样的角色，好，那这个都会跟我们这个392号解释的内容呢有一些抵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在现行法规当中， 还是有一些是由警方直接移送法院这样的程序。这样的程序本身过程当中少了检察官的参与，考试的时候都要加以质疑的。好，因为检察官的这个公诉权本身目的是要让什么，让整个诉讼程序是一种对审的制度嘛，而不再是过去的纠问程序嘛，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好，那另外一个考题也是类似，我们看一下哈。另外一个考题是99年成大啊，去年成大法研所。好，那这个成大法研的考题呢，第一小题哈，我们刚刚都讲过，它就单纯考你那个宪法第八条的法定程序。好，那你可以回去整理一下这个法定程序的部分，我刚刚都讲过。看第二小题哈，它是考你那个缓起诉，啊，这个刑诉法253条之2的缓起诉。啊，当中有附带一些义务，啊，比如说这个缓起诉的过程呢，让你去服劳务嘛，让你去教英文嘛，是不是？好，那这些好这样的做法呢，好，这样的做法本身有检察官所谓的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第八条的规定？可以吗？就请你去检讨一下我们现行的缓起诉的制度本身，啊，跟宪法第八条有没有抵触的疑虑？那学说上的讲法是这样讲哦，他跟你讲说，我们现行的缓起诉由检察官做，那过程当中有一些，你看那253条之2内容很广泛，啊，有一些什么去服劳务啊，啊，去做一些公益服务啊，等等等的哈，那或者是缴钱啊，结悔过书啊，或者实务上还有这个超大悲咒啊，啊，那这种情形呢，他说哈，学说上的讲法是说，这样的做法本身其实实质上跟这个刑事的保安处分没有两样，啊，跟刑事上跟我们这个刑法上的保安处分其实没有两样，好，啊，那也因此呢，一般的讲法是认为说，这样的做法呢，已经接近所谓的实质刑法的概念，现行的缓起诉的内容效果上跟实质刑法，啊，实质刑法没有两样。就像类似保安处分，啊，跟实质刑法没有两样。那既然是所谓的实质刑法，既然是刑法，依照什么？依照我们宪法第八条的规定，这个对人身自由的限制，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或处罚嘛，对不对？那个涉及到刑法要处罚的部分。跟处罚有关的啊，依照宪法第八条的规定是什么？啊，这个需由法院，啊，需由法院，啊，需由法院介入，使得决定什么？简单讲，这个需由法院使得审问。使得进行审问跟处罚嘛，需由法院啊介入呢，使得审问或处罚啊，需由法院介入使得审问或处罚，好，那所以这一块本身既然已经定性成是一种实质刑罚的概念，类似保安处分，那依照宪法第八条的要求，应该要由法院介入才对，好，所以这个学术上的讲法是认为说，这样的做法呢，的确是可以值得讨论的。好，到底适不适合让检察官做这么多类似保安处分的措施？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第二块哈，谈这个拘留。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先休息一下之后再来跟你看留置以下的部分。 确定吗？好。 我先回复一下，拜拜。问题没有用啊，因为你直接说他等你先洗完，然后再你知道吧？那个你像那个刘氏网游啊，你只要这样一打开，就把台中市的大大小小的都全部都。那你要是以往是三开的话，就不会发了。OK。我觉得你啊，你一定是过敏。我以前也是过敏的严重，后来慢慢调试。对，没错，我高中时代才只怕你知道吗？哦，台北是你的糟糕，对，你以前是住台中，啊，台中空气比较好，相对。我跟你讲，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呢？你知道最好的地方呢？最好就是宜兰。宜兰那边水好，宜兰那边女生啊，女生的气质又好，很会善待女生。台北的话，看那种房子，一进看就感觉像那种花园一样。台北真的很严重，台北真的很严重，而且台北真的很严重。跟你还好，你讲话不会台中腔的。不过啊，其实台中腔我觉得听得很好，我对台中的印象很好。对，因为台中嘛，台中它有两个层面。 那个有一个哈，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有些带。